人间尊严观，五从山高红原上来，文风往前飞，雌雄身大地不温柔。 下来，调一个台来，一两台。 先帝先回长安转，刘 带着沙土过几年，落得过清穿进天空，偃月刀，有太保双剑刷，这好牙在我金箍棒，是太保双手能当火龙镖，还有一个小太保，一个刀比那一个高，哪怕那杨桃金兵刀过与他枪对枪啊。